就像一个哑巴一样，反正我也不擅长抵抗。 就是我全部的家道，不理你难存在，无声呐喊，绝望。我不是眼中沙子，我不是厚重语词，我只是一个悲伤藏遗忘的孩子，我只是一个背负木已弃 跳动颤抖，日和月交接，你的背影在烟火中摇曳，就像 像是为轻抚我的世界，一秒之间我的心已去许愿更多的时间，一步一去一瞬一瞬兜兜转转回到原点，你的爱如离人间梦见你醒来你没有的睡意，等待天黑 People are hearing the band， 他们不想了，他们都睡了，等天黑一直到最后关头，他们都想了，他们都睡了，乖乖这不要怕，听我说 oh oh， 你的背影在烟火中摇曳，就像是为幸福我的世界，一秒之间我的心已决，许愿更多的时间，一圈一圈一圈兜兜转转回到原点，你的爱如离人间从前你醒了视线回首不掉在终点，被你了解被你在起点结局来得太像一站在门口 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 Jason Mars and Meg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邓紫棋倒数 一点一滴每一天珍惜，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是这一直都守着

你

wanna do it, I don't wanna do it, I don't wanna do it, I don't wanna do it, I don't wanna do it, I don't wanna do it now.Sometimes 会变得很烂 But I know 我能够赢的对手是我自己又来挑战刷新自己、在那一刻犹豫没用的在那一秒开始心动的心跳迅速的 I'm daddy enjoy the work This is for you and me整个冬季无可为议 你如风儿似雨 在最年少的岁月相遇相恋相遇 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灿烂，把自己却看不见。我知道你多认真，一路坚持着心愿，想下练习多少遍。I can see the perfect you， 是你的 perfect way， 不限赞美或者结尾。被讨厌是谁愿意画的圈，你从未存在里面。每个缺点用来呈现，每个优点的背面，像你鲜艳的标签。跟谁相约那个臂弯，不见不散，明知道灵魂它没有港湾，不见不散，这期盼终于长出枝蔓，攀附着天生的贪婪，直到爱变成了一场灾难。我切切的切切在盼，一颗心滚滚的滚滚在翻，等到夜沉沉的沉沉在散，期待却不肯有浓烈转淡。我切切的切切在盼，一颗心滚滚的滚滚在翻，等到天狠狠的狠狠在掰，撕裂着最后的温暖期盼。不见不散，一整夜沉默的红地砖。不见不散，诺言在空气中一直弥漫。不见不散，终于让所有人类造反。蜕变成世故的小孩，在倾听谁的孤单在狂欢。切切在盼，一颗心滚滚的滚滚在翻，等到夜沉沉的沉沉在散，期待却不肯有浓烈转淡。我切切的切切在盼，一颗心滚滚的滚滚在翻，等到天狠狠的狠狠在掰，撕裂着最后的温暖期盼。不见不散，谁 感谢相约那个臂弯，不见不散，明知道灵魂它没有更换，不见不散，这期盼终于长出枝蔓，攀附着天生的贪婪，直到爱变成了一场灾难。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去哪儿、哦哦哦、你看那九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七千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 Hey! 最强的最棒的最让人直发狂跳心需要你哄他你是最好的最强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生活是笑话别哭的听他别在意更狂服了是你想心要你哄他